方瑞的海无量始终只是无所事事似的在这刷新点一带溜着弯，摆明了就是要在这里以逸待劳。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很快冲过了中线，开始留意左右。虽然方瑞的海无量肯定没有忍者那样的攀爬能力，但是左右山壁上可做借力的凸起却也不少。从山壁到山顶绝不是忍者的专利，只是其他职业操作起来难度更大一些。山壁继续从周泽楷的视角中飞快地向后掠去，他虽然留意起了左右，但一枪穿云移动的速度却丝毫没有变慢，而双臂更是已经端起，不管前方有没有角色亮相，枪口都是直指前方，杀气凛然。可是拥有上帝视角的场外观众却知周泽楷此时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因为对手压根儿就没冲出来，他所做的防范都是没必要的。一想到此，不由得就觉得一枪穿云身上这凛冽的杀气似乎降下了几分。接近，不断的接近，方瑞这种程度的选手不可能判断不出一枪穿云冲至这端需要多少时间。海无量终于像是要有点明确的行动，他向左贴到了山壁底下，然后向后退着，几乎就要跨入那善入者死的禁区时停步，然后身子微微缩下，却又不完全，而后就保持了这么一个要蹲不蹲的半蹲姿势。这是何意？所有人迷茫，难道这样就能将角色隐藏起来了吗？看着海无量略显滑稽的姿势，大家都想笑。为了探知这一点，现场的电子大屏幕还有电视转播中都介入了一个视角，一个朝向着刷新点的视角。海无量的身形暴露无遗，全身上下根本就没有一点被隐藏。现场顿时已经有人笑出声来，这方瑞是在抽什么风呢？结果就在这时，这个给出的视角开始向后退，开始逐渐拉远，当到了一定程度后，所有人突然发现那个搞笑一样半蹲在角落中的海无量渐渐的就不见了。角度问题大家都明白，山壁并不平整，对视角难免有些磕磕碰碰的阻碍，而到了这个位置时，也不知视线是被怎么交错阻挡了一番，反正海无量是看不见了。但是就只是这样就以为可以藏住，未免太幼稚了吧。就这里往前一步，海无量立即暴露。现场和电视转播都好像要告诉大家这一点似的，在这一位置上进进退退了一下，将角落里的海无量消失出现消失出现的玩了好几个来回，然后视角却又继续退走，越来越远，让观众都不明到底是何用一时停止，然后画面上显示出了一个从这里到刷新点的距离。熟悉一枪穿云的观众顿时恍然，这个距离正是一枪穿云的射程，也就是说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从这里开始就可以进行攻击了，只是这里的话他看不到海无量。一枪穿云需要继续向前，而想发现藏在角落里的海无量，将角色向另一侧移动，拉出的视角可以让周泽楷更早一步发现海无量，当然前提是要他有这个意识。最终峡谷中被划下了一道斜线，观众一看就知，无论从哪个位置，只要跨入这斜线，海无量就会暴露在一枪穿云的视角中。现在就看一枪穿云是会偏左还是偏右，偏左他能更远距离的发现，偏右则会更近一些。不过问题是，就算是偏到最右，这里距离角落也有十来步的距离，这可不是一个可以让神枪手感到棘手失去先机的距离，这距离让神枪手攻击那也是极佳的距离。方瑞的意图大家真有些搞不懂了， 难道这小子是希望一枪穿云，并不踏入这斜线区域，在没发现海无量的情况下，以为海无量已经在他不注意的情况下迂回后身，然后反向追查，然后他再从身后出手吗？这个也不是没可能的。玩家们想想之前从视角上看那个角落，确实相当隐蔽，有种已经尽收眼底的感觉。如果相信了这种错觉，那可就真觉得这片完全没有人了。会怎样呢？所有人忐忑不安的期待中，周泽楷的一枪穿云终于到了。在一步不停地冲到这里，却发现眼前还是空无一人后，周泽楷明显也有一瞬间的愣神。他的视角又扫了一遍左右，甚至包括身后，移动速度明显降了下来，似乎已经开始了人们心中担忧过的那种可能性。继续向前呐！很多人在心中焦急地叫着，而在现场，轮回观众更是大声呐喊出了向前的口号。所有人死盯着那道斜线，这线通过游戏外的工具添加，比赛内的周泽楷自然是看不到的，但是观众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枪穿云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在靠近。向前，向前，向前！现场的呼喊声整齐而有力，但一枪穿云的步伐却偏偏要和他们作对，每一声下来，这步子就要慢一些，步伐就要小一些，好像随时都会转身，让人好不心焦。向前呐！不知有多少人忍受不了这样的紧张，喊声有些凄厉起来。而周泽楷也好像在这一瞬突然间明确了什么似的，一枪穿云没有转身，一枪穿云向前，加速向前，跨过斜线，被跨过，而且不止一步，是两步三步。一枪穿云突然移动提速，突然就这样将海无量装入了自己的视角，双臂笔直，双枪的枪口稳定地对准着那个角度。哦！现场顿时欢呼起来，他们的队长，他们的王牌，果然从来都不会让他们失望。放慢节奏，那是在犹豫吗？并不是，他依然要向前，暂时性的放慢只是为了混乱节奏，让对手无法准确判断。因为周泽楷了解方睿，他们本就是同一期的新秀，他即使没看到，却也猜到方睿肯定是将海无量藏着准备玩偷袭，所以他先降了降节奏，然后突然加速冲出。谁也没有十足充分的准备，那么这突然而来的相撞，比的就是双方的反应。开火，火舌喷出，但是海无量这时也已经窜出，恭候多时的方睿果然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哪怕周泽楷最终混淆了一下节奏，但一枪穿云的突然亮相没有让他手足无措，子弹瞬间爆出几颗火花，却没有那种击碎肉体的声音。海无量的手掌前撑起了一面气波盾，将这第一波射击的几枚子弹给拦了下来。砰砰砰砰，双枪再射，气波盾虽还没有被击碎，但面积太小，根本不可能像君莫笑的千击散盾那样一下就护住全身，而且气波盾在凝结成后是不会移动的。翻滚，方睿试图让海无量用翻滚来躲避攻击，但此时他身处的位置有些微妙，他身边另一半的区域是不能踏入的禁区，也就是说此时他可做选择的空间事实上非常有限。噗噗噗，这一次子弹击穿血肉的声音发出了，这种距离有这种局限的方睿果然没办法完成躲过一枪穿云的射杀，但是他翻滚的身形却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子弹的冲击力对他仿佛无效。钢筋铁骨，方睿早已经让海无量开启了钢筋铁骨，但是却还要海无量翻滚着故作闪避，这固然是尽可能的减少伤害，但是同时也是为了在翻滚中遮掩自己的出手。 这是他从盗贼时就非常惯用的一个伎俩了。气波弹。翻滚中跳出一个技能打向了一枪穿云的面门，但是此时观众居然顾不上关心这二人的交手，因为他们赫然看到善辱者死的禁区中 NPC 已经刷新，各种职业的各种技能在刚刷新出后就已经招呼出来。炮火、法术、术士的诅咒、气功师的念气直接从那禁区中轰来，骑士的冲锋、狂剑士的冲撞刺杀，似是牵引着诸多职业潮水般从禁区里杀出。事件刷新了，不是定时的，是随机的，这么巧，偏偏就在这时候。全息投影分割出了小部分，电视转播切出了小画面，都是另一端轮回角色的刷新点，而这里禁区营地静悄悄。这不是设定中的事件刷新，这是什么特殊的原因？是因为距离禁区营地太近的战斗惊动了他们吗？原来还有这种设定吗？玩家们、职业选手们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想，但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电视转播的导播，他们却可以立即通过查找之前的比赛画面来发现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原因。于是很快，现场的电子大屏幕、电视转播视角的小画面中都给出了一个特写，周泽楷的一枪穿云猛然冲出时海无量的特写。海无量这时运气凝结着气波盾，同时迈步冲出，但是他的第一步过界了，他踩入了善辱者死的禁区。海无量没有马上死，但是 NPC 显然因为这个原因被呼叫出来了。游戏设定而已，没有那么多的循序渐进。善辱，整个角色窜进去是善辱，一只脚踩进去也是善辱。于是 NPC 出现， NPC 开始攻击，他们的指向是海无量，但是他们的指向也不会有意避开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场面一下子混乱起来。而引发这混乱的那一脚是有意还是失误？